朝鲜西海浅海养殖场开始了今年第一次海带生产，养殖场面积比以往时期有所扩大。富浦、九美浦、翁金浅海养殖事业所等西海地区迎来了往年罕见的海带丰收。海带的发芽良好，长势也喜人，渴望每公斤产量大有提高，每天生产100多吨美味优质的海带。